过去好多年嚟咧就系一路蚀紧钱啦，而且咧系似乎嗰个营运模式咧，处于一个樽颈咁咯，唔知点样改变。好啦，咁而家咧，听到嘅政府同埋海洋公园嘅准备改革嘅模式咧，你可以话大刀阔斧咁，但系咧就变咗一个乜嘢嘅状态咧？似乎又冇乜人讲到嘅。嗱，简单嚟讲咧，就系而家准备改革嘅方向就系以后咧喺海洋公园山脚啊，即系山下园区咧，就会变成一个唔使收门票噶啦，就系一个零售餐饮消闲区。咁根据即系海洋公园嘅讲法啦，刘明伟主席嘅讲法咧，就系话变成一个多元化嘅度假胜地啦。咁就香港人咧就可以免费入去嘅。咁里边咧就有好多啲低矮嘅建筑物啦，可以举办一啲露天市集啦，各式嘅活动啦，有儿童游乐区啦，有游乐场啦，咁可能可以开演唱会啦，咁。大家听落吓会变咗咩样咧？嗱，似乎都唔容易想象嘅。可能系一个商场啦，一个露天嘅游乐区啦，或者系会唔会似可能系西九文化区嗰种嘅俾大家周围去玩，但系咧又有啲其他嘅活动，可能又搞下演唱会，又有啲人认为可以搞下大笪地啊、夜市啊等等啦。咁所以里面都仲可以有好多变化嘅。好啦，山顶咁原本呢就有仲有好多设施㗎嘛，有好多机动游戏嘅。咁有一啲嘅机动游戏呢就由于寿命关系啦，残旧嘅零件啦，就将会逐渐淘汰啦。咁当然啦，里面呢仲有好多保育嘅教育嘅一啲设施会新增啦。咁而海洋公园嘅角色呢就会变成好似一个即係判头咁啦，喺部分嘅景点啦，部分嘅地方啦，就会邀请一啲其他嘅公司啦去投标啦，去建设一啲新嘅玩意啦。咁呢啲玩意系乜嘢当然都未知道嘅，因为都系要即係外判出去俾人做嘅。咁一方面呢就可以多啲变化啦，吸收多啲外国嘅其他一啲新嘅一啲游戏嘅发展。另一方面呢就亦都唔需要即係大家去担心海洋公园嘅係蝕錢啦定係赚钱啦，因为呢啲外判咗出去嘅地方同埋一啲游戏嘅发展呢就係自负盈亏㗎啦。咁同时间呢就係政府就话呢，即係喺而家嘅海洋馆啦，即係而家嘅海洋劇場啊，即係有啲動物表演咧，就亦都會取消噶啦，以後就冇。咁但係咧，就會有其他嘅一啲教育啊、保育嘅一啲設施嘅。咁具體係乜嘢咧？都未係點見到嘅。咁嗱喺呢個園區，即係喺山頂上面嗰啲園區咧，就係要收錢噶啦，而係要逐項收錢嘅。咁亦都意味住咧，以後如果係去附近喺山脚下边嘅设施咧，咁你可以免费啦，咁可以参加里面嘅活动啦。如果要玩其他嘅游戏，咁啊逐项收钱噶啦。咁呢一个嘅改革咧，都系一个几大嘅动作啦。咁可以话以后咧就冇咗呢个所谓嘅主题公园噶啦，而系变咗一个即系好多不同设施、好多不同活动嘅，而且系啲设施可能系变得几快嘅一啲度假胜地啦。咁呢样嘢咧就系即系海洋公园嘅最新发展啦。咁而家另外钱嗰方面，钱咧就系政府咧就系会再拨多两笔钱嘅，一笔咧就系非经常性拨款16亿几，另外咧跟住四年咧就每年提供多2亿8千万，咁就系支持佢啲保育及教育措施，咁即系呢两条数加埋咧就差唔多28亿。咁另外海洋公园争落政府嗰啲贷款咧，一共54亿啦，还款日期咧就又再延迟啦，2028年先至开始还钱，而且咧就喺呢、這个跟住2021年开始咧就豁免一啲贷款利息嘅，咁你见到咧就系即系钱咧就政府亦都继续要投入啦，咁而且收翻嚟嘅贷款利息咧亦都系比较都唔再计噶啦，咁已经豁免咗噶啦，咁所以咧即系仲要系成10几20年之后先开始还添嘅。好啦，咁大家对于海洋公园嘅变化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啦。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1月18号朝早9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受到新冠疫情影响，预料去年经济收缩6.1%。假如推动接种疫苗成功，将会有助下半年经济复苏。 If the vaccines are as successful as we expect, there will be real momentum for recover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中午十二点，政府公布海洋公园未来发展路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公园将会转型，不再专注发展主题乐园，亦都会减少不合经济效益的老旧设施。 他希望将海洋公园的部分区域下园区是能够免费开放给我们所有市民去使用，是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是大家可以随心随意入去做消闲消遣飲食零售的區域。 下午兩點半，政府公布第二輪指定檢疫酒店一共有36间，其中32间是第一輪的酒店，合共提供10000间房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因应政府是收紧了检疫要求至21日，同埋禁止英国同埋南非的航班来港，我们估计短期内来香港的人数可能会稍微下降，因此我们在第二轮的指定检疫酒店计划里面呢，也都稍微调低需要的房间数目。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1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对于海洋公园转型的计划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啦。电话里边有旅游界的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啊，姚思荣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海洋公园呢、這个即系转型嘅计划咧，你见到大概而家个初步嗰个谂法啦，有啲乜嘢观察咧？ 在政府之前要求立法会同意撥款54亿情况之下呢，当时立法会要求去对未来的路向呢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啦。咁、今次是回应立法会当时政府提出的时候呢他要做到的嘢嚟嘅。咁当然当时大家对未来呢个海洋公园系咪仲係用而家模式去做呢，咁有共識嘅，大家都唔同意目前咁做，已經咁多年啦。尤其是呢幾年入境人數都係屢創新高，但海洋公園都係繼續虧損，即係話用翻主題公園模式去繼續經營嘅話咧，我哋睇唔到呢個海洋公園嘅前景啦。咁所以咧今次係聽取咗市民啦、業界啦，同埋立法會方面嘅意見之後咧。取取一个咁嘅模式啦。咁呢个模式呢就係话经营入面尽量将个成本减低。山下面唔收呢个门票，将嗰个地出租同个设施结合呢，这个做法我都係可行嘅。咁即係话将来呢，因为你唔使收费㗎嘛。咁好多嘅即係游客啦，或者係本地嘅市民呢，都会因为咁样而入去游览啊。咁順便消費啦，咁大家知道咧，好多商場整得咁靚咧，都係想吸引人流啫嘛。咁將來又有地鐵，有交通方便嘅話，加埋有唔同嘅設施改變咗，人流多咗，咁佢租金收入咧會相對比較穩定啊，亦可以出租得比較高。咁有啲項目亦可以收錢啦，譬如你呢個熊貓館啊，或者嗰、那個而家嗰個海洋館啦，係咪收錢我唔知啦，但系即系呢啲项目都可以因流多去增加佢一啲效益嘅。 但系我就咁听咧，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你话你觉唔觉得系有一个清晰嘅规划咧？因为咁啊，睇嚟咧，未来嗰个营运嗰个模式咧，仲有好多变数啦。即系就咁听咧，我有少少担心会唔会变咗个商场咧？ 佢山下面咧，佢一定系有一啲項目係唔同於一般嘅商場啦，佢會有一個叫保育啊好，或者有一區可能教育保育嘅作用喺度啦，再加埋一啲海洋公園嘅元素啦，然後有啲區域可能開發成一啲即係你去迪士尼一樣嘅，入到去有一個類似商場或者一啲消閒嘅地方，跟住再去園區噶嘛。咁呢個方向咁行法咧，都因應翻實際嗰、那個客人嗰個需求。咁旅行團方面咧，其實而家好多團咧 去內地團以往都去海洋公園嘅，最近呢幾年都唔去㗎啦，因為個門票貴啊。咁將來你話海洋公園唔收門票就睇山下面，我睇好多旅行社就願意將個行程調去海洋公園啦。咁所以無論係遊客同本地市民會因為咁樣會增加咗去海洋公園嘅誘因去海洋公園啦。 但是你见到譬如内地的游客呢有什么咁吸引到内地游客呢，即就咁听落去现在真的没什么实际嘢㗎喎，听唔到㗎 喎。而家唔知㗎，即只不过我从一个你唔收费、一个海洋公园有咁多年历史嘅知名度喺度情况之下呢，即佢喺山下面呢个做法係达到所谓嘅收支嗰个预算能够收支平衡嗰个角度去睇嘅啫。當然佢一定要增加啲元素落去啦，你唔係淨係話整個商場都得㗎嘛。不過佢又地上會其用啦。咁但你原海洋公園個主要元素將來係山上面㗎啦。 係啦，剛才講到就係山下面仲有一個水上樂園呢，理論上就希望今年年底可以開啦。咁山上面呢就係要收費嘅，逐項收費嘅。咁就可能有好多嘅新設施就係外判出去。你期望嗰啲新設施係一啲咩類型可以吸引到遊客呢？ 佢今次有两亿几每年拨俾呢个海洋公园作为保育教育意义嘅。咁除咗山下面之外，山上面我觉得有部分佢都应该喺因应翻佢嗰个目前嘅资源啦，有啲管点样去提升佢喺保育教育嗰个作用方面嗰个效应啦。咁呢方面一定要，因为你又应承立法会应承市民要将海洋公园加强教育保育呢部分，嗰两亿每年一定要体现到系两个。即是山下山上那度的。第二个就是机动游戏的更新改造啦。好多游客来到或者香港市民来到，有些喜欢刺激喜欢新颖的机动游戏的嘛。咁呢部分一定要更新改造啦。一些同一些的营运商合作，一些互动的项目啦。最近去尝试咪就一些叫做营地啊，或者蓝朗山的深度游啊。咁呢部分將來互動嘅一啲嘅項目，有佢特色嘅，咁使到能夠利用個山同海嗰個效應啦，咁使到海洋公園未來咧，即係喺山上面，包括喺海同山嗰個作用咧，起到一個互動嘅效應咧。我睇好多公司應該願意投資呢啲項目嘅。 咁譬如话一啲机动游戏新嘅外判嘅自负盈亏嘅，你期望有啲乜嘢新游见到呢？ 一个综合性嘅一个景点啦，相面就唔系话好似以往有海洋剧场啊，有啲展览睇啦，玩到再加上机动游戏啦，将来机动一定要新颖，而系有即系区内面系冇嘅，咁饮食有吸引力嘅，咁而头先讲有关。其他方面就同啲商界合作嘅一啲項目一定有特色啦，即係有別於一般嘅海洋公園嗰啲項目啦，係啦。 有啲乜嘢例子咧？你自己見到世界各地其他人做緊嘅嘢，香港有咩可以學？ 之前佢哋講搞一啲即係森林公園嗰啲模式啦，即係咁佢入面有啲地方歷奇啊，或者有地方咪開放搞一啲嘅即係雀鳥又好，或者喺入面可以俾大家睇到唔同嘅一啲動物啊咁樣。咁呢個模式，南朗山可以借用呢啲環境，跟住咧可以喺度行下山睇下美景。咁另外佢話有夠兩個碼頭啊嘛，係咪？兩個碼頭將來咪可以作為一個點樣可以互動，包括同珍寶海鮮舫嘅互動關係。咁碼頭又可以坐船去到深水灣嗰邊，同南區之間係咪有啲有機嘅結合？旅游同埋沙滩，旅游同南区之间，所以约同南区啊嘛，系咪？咁呢啲都好多项目去谂啦。当然有啲特色嘅餐饮啊，或者零售点样去带动去嗰个上面个特色，都好多方面可以合作嘅。 好啊，好，唔该晒你，姚思荣，唔该晒，系姚思荣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啊。大家觉得未来海洋公园嘅变化，佢转型啊！而家呢个方案咧，就虽然有其实有好多嘢都未知嘅，咁但系个模式就系咁样啦。大家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1噶。电话里边，刘小姐你好， 你好， 系请讲。 我都赞成海洋公园嘅变化，因为咧，其实我哋香港有700万人啦，我哋唔系一定要 依賴自由行的，我們本土的消費也都很重要的。 嗯、 如果他決定保育的，他 coordinate with 學校。 嗯， 咁样啲学生如果学到嘢，家长都肯俾钱啦、 嗯。 每人俾100元，你都好好啦。因为一个 class 都有40多人， 嗯、 如果你几个 class 咁样每日咁样营运都好好啦。 你期望系一啲乜嘢嘅教育啊、保育嘅东西咧？你期望会系啲乜嘢？ 话俾佢听蝴蝶点样形成都好啊，话俾佢听动物。 哦 点样孵化，点样生活都好啊！ 嗯，即系同啲学生一啲关于生命啊，关于 咁呢个就要同学校点样 coordinate 咯，即系呢啲系高层要谂嘅嘢，低下阶层去做嘅嘢，最紧要嗰个决策人点样谂咯。 好多谢刘小姐啊！咁其实即系坊间咧一路以嚟都有其他嘅一啲。建議嘅就係、是、即海洋公園咁大塊地啦，咁有啲人就曾經建議過，不如整寵物公園啦，同啲貓貓狗狗一齊去玩啦，或者啲電玩公園等等啦。大家有啲咩建議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2宗系本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油麻地同佐敦一带需要强制检测嘅楼宇，再发现28宗确诊。张竹君话：，新增个案之中唔少涉及尼泊尔同印度籍家庭。中心會向少數族裔加強宣傳抗疫。另外，柴灣、風華村、曉峰樓懷疑有直向傳播，專家將會視察。至於新增的5宗輸入個案，包括由印尼、菲律賓來港的外佣、迪拜和2名尼泊爾抵港人士。卫生署荃湾政府合署牙科诊所一名员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卫生署表示，嗰名文职人员最近一次当值日期是上个星期四，当值期间冇出现病征，工作时有戴外科口罩，同接触人士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佢嘅住所喺上个星期四被纳入强制检测之后，上个星期五接受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但是家居接觸者第二日確診，那名員工昨晚出現病徵，送院檢測，今日初步檢測結果呈陽性。荃灣政府合署牙科診所已經即時關閉，徹底清潔和消毒。診所職員會聯絡已經預約的人士，另作服務安排。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鑑於美方的錯誤行徑，中方已經決定對在台灣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方負責官員實施制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早前宣布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之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和台灣的蔡英文總統視像通話。克拉夫特向蔡英文明確表示，美國和台灣站在一起，並且將會始終作為朋友和合作夥伴並堅站，成為民主的支柱。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從德國回國之後，隨即被指多次違反緩刑條件而被拘留，歐美多國要求放人。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譴責俄羅斯拘留納瓦爾尼，形容是不可接受。歐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強調，俄方必須尊重納瓦爾尼的權利，又說無法接受將司法系統政治化。德國外長馬斯批評拘捕行動不可理解，有英國官員就說非常擔心納瓦爾尼的安全，又認為俄方必須調查納瓦爾尼中毒事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批評俄羅斯的行動是要令到異見人士噤聲。獲美國後任總統拜登提名出任國家安全顧問的沙利文亦都表示，克里姆林宮侵犯人權。

去做一啲新意思嘅东西啦。咁嗱，见到成个框架就係咁啦，大家点睇啦，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面有陈小姐，陈小姐你好。 哎呀你好。 请讲。 我想讲返呢，而家佢话海洋公园呢改革呢，如果我自己个人嚟讲呢，我就觉得我就唔係咁赞同囉。 嗯。 咁点解呢？因为如果我自己每一年我都会有时有机会去一次海洋公园嘅。即係去玩一下，但而家我覺得個票價呢其實實在太貴了，所以推動唔到呢，我會去多過一次，每一年或者係隔一年我先會去一次嘅啫。咁如果佢而家係佢話轉咗做 shopping mall 啊，或者其他當一個接駁去其他嘅地方去街嘅話呢，我又唔係住喺嗰邊周邊近嘅地方，咁我唔會山長水遠呢，我就會特登去嗰度呢，去嗰個 shopping mall 或者食一餐飯嘅。如果是咁樣，我自己平時我都會去。 而家佢講個講法咧，就係喺山底即係山腳嗰度咧，就唔一定係 shopping mall 嘅，即係除咗個商場之外咧，仲有一啲其他遊樂設施啦。總之就係俾你成家人一齊去嘅。咁嗱，到時有一個水上樂園啊嘛，就快又開噶啦嚇，應該年底會開啦。咁佢嘅如意算盤就係、是、你得閒咪去下咯，食餐飯又好，去水上樂園游下水、玩下水又好，咁樣樣。觉得点咧？咁啊唔使钱，唔收你钱喎。如果你即系净系消费要收钱， 我知。咁我如果我去得海洋公园咧，我就唔会话特登净系话去嗰个地方嘅。我自己每一次去咧，我个心态咧就话、是、我好想去海洋公园，搭下缆车啊，睇下熊猫啊，或者去有啲水族馆啊，或者系好悠闲咁咧，我就会 stay 一日嘅。咁你收我票价，我觉得真系 OK。但系咧，我就觉得而家个票价咧实在太贵，同埋咧推动唔到。我會 同埋，如果佢講法就係以後咧都要收你錢啦。如果去某啲館咁樣，但係就逐項收費啦，咁就唔使咁貴咯，唔使全部幾百蚊一次咯。 係 啊，所以我如果每一次去到海洋公園，我都要計個度過入去玩邊又玩邊有幾多錢咧，我就唔會覺得開心咯。即係我 條數計得清楚要係。 我就務求佢就係將個票價咧平啲，咁咧我每一次去咧我都會舒暢啲，我又唔使計住，我亦都唔需要佢話完全免費俾我，咁我唔會話個個禮拜我都會去海洋公園噶嘛，因為而家差唔多 around 都要500蚊一個入場費，你入咗去仲要我仲有交通費，入到去仲要食嘢啊、消費啊咁樣，咁我覺得如果係經常去嘅話咧，我就負擔唔到咯。 好，明白，唔該曬你，陳小姐。不過頭先陳小姐話可能去嗰度好遠啦，但係而家有咗南港島線之後咧，你會發覺其實海洋公園距離市區都幾近下嘅，即係可以。得閒搭車入去食餐飯又唔係唔得嘅，咁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自由黨嘅黨魁立法會議員鍾國斌，鍾國斌你好啊， 喂，歐嘉倫， 係啊，睇見呢個方案啦，改造嘅方案有冇得救啊？海洋公園 救嘅就唔知有冇得救，但係起碼咧就個營運模式係必定要變嘅啦，即係上次批到錢咧，其中一個條件就係你一定要改變嗰個營運模式。咁當然而家今日劉明偉主席同埋邱騰華局長就講咗一部分嘅改變嘅模式啦，但係未出文件嘅，我哋未睇過，我哋都係今日聽佢哋嘅報道先知佢係咁樣嘅改變嘅啫。 是， 所以就要我哋即系将来咧都会问佢哋咧好仔细，佢个营运成本啊，或者收入来源啊，佢所谓话将有一部分嘅嘢外判出去嗰啲模式系点样做啊？咁冚唪唥都要攞文件攞资料先再可以睇下点样批发啦。 嗱，而家睇到嗰啲政府啱啱公布咧，就系、是、一啲即系一个模式嚟嘅。即是一个新的营运的模式，但是那个模式里面塞啲乜嘢新的设施啊，有啲乜嘢机动游戏，有啲乜嘢新的吸引人的点子呢，就似乎就不是好见的。是不是大家预咗是这样的，就算立法会议员都预咗是这样，我要一个模式先这样。 梗係唔係啦？咁你即係问政即係政府问我攞钱，上次呢都好勉强地批，因为上次如果你唔批呢，咁佢有2000個員工嘅即時失業，有幾千隻毒物咧就唔知點搞，即係所以上次有少少係，唔係好遠嘅情況之下批俾佢哋， 係即係逼住你咁樣少少。 因為尤其是即係我哋最不滿嘅咧，就係佢有30亿咧係要幫佢哋還債嘅，還俾啲銀行貸款嗰啲咁嘅嘢，所以佢而家上次攞嗰50几亿咧，根本就係得20几亿咧係。 呢一個過往一年佢哋嗰個營運。咁當然我哋知道啦，過往一年佢根本都冇營運過咁滯嘅，因為疫情嘅問題，根本政府都勒令佢唔俾開。咁啊，即係呢個好無奈。咁但係我哋當其時咧，有少少就話係過往一啲過往幾年咧，有少少我哋覺得係佢哋嗰個管理不善嘅情況之下去蝕本嘅。 嗯。 咁亦當然又靠旅客自由行，咁你而家個自由行各方面冇曬嘅，咁佢根本就冇收入啊。 係。 咁點還錢咧？咁所以有少即係當然係理解咧，而家佢再政府要額外去俾錢佢去頂住。佢令到佢唔會即係執啦咁，咁啊細節嘅嘢一定係要再等佢哋交代啦。 嗱，而家嗰啲錢咧都要上翻立法會批啦。嗱，講多次嗰啲錢就係、因為過去嗰個營運即係都冇人去啦，咁啊要額外一個非經常性資助16亿几，另外就要資助佢哋每年咧啊將會有連續四年每年大概。2亿8千万咧，就系俾佢哋搞教育啊、保育，咁加埋四年咧就11亿几。另外，刚才即系旧年借咗嗰笔钱咧，就延迟到2028年先至开始还啊。 系啊， 系啦，咁其实都已经着数晒噶啦。咁你点睇咧？呢个财务安排批唔批咧？ 吓，佢仲要分30年嚟还啊。 系啊，2059年先至还晒。 系啊， 系啦，点睇啊？吓， 点睇啊？咁即系又系。佢而家全部都冇細數嘅，佢淨係今日公即係記咗叫咗招待會之後講啲大數出嚟，冇細數嘅，所以我哋而家暫時嚟講係評論唔到嘅。但係以過往記錄咧，佢而家係每個月大概要2亿嘅營運資金左右啦。係，即係以冇收入計，佢都要支出2亿。 嗯， 咁啊。大家估到㗎啦，未来嗰半年都唔会有咩嘅收入㗎啦，因为疫情嘅问题。要等下半年呢，如果嗰啲疫苗係真係有效嘅，下半年嘅经济开返之后，就睇下佢个收入有几多呢。不过那个营运模式又一定要变，因为佢而家呢喺法例上呢，佢有好多嘢呢係绑手绑脚唔可以做嘅，有好多商业活动啊，或者甚至乎卖广告嘅情况。都唔俾做嘅，咁法例係要修改添嘅，係、修改到咧，即係容許佢哋咧，只可以收啲商業嘅廣告啊，或者正話所提及嘅，容許佢哋外判一啲嘢俾外邊商業嘅機構做啊，呢啲 都係要修改法例㗎嘛，外判都 要 係。 系啊，咁而家佢有所有嘢都系自己做嘅，即系餐厅啊，冚唪唥都自己营运。咁呢段时间梗系蚀都蚀死人啦、 咁你觉得嗱，譬如话外判一啲新嘅游戏啊，或者一啲新嘅设施去俾其他人做咧，你期望有啲乜嘢唔同嘅嘢会见到咧？ 呢、這个真系好难讲，即系有啲咩嘅，即系等下。出边商业社会嗰度有啲咩嘅新嘅创意，到时系去投标啊，或者同海洋公园倾啦。尤其是而家有好多咧，你例如好似啲 AI 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已经个世界变得好紧要啊！即系你话净系靠过往嗰啲机动游戏咧，我觉得个吸引力一啲都唔够。 即系你用呢个方法，系咪觉得会即系世界上新嘅嘢咧，系会快啲会喺香港会睇到？ 咁希望嘅咁，咁加上当然仲有嗰个水上乐园啦。咁水上乐园咧，老实讲。佢係遲咗幾年，亦超支咗，超咗成20几亿。咁呢條數咧，佢都未交代過嘅。咁如果疫情過後，咁你個水上樂園開得到嘅，咁個收入就當然有新嘅收入來源啦。咁呢樣嘢會唔會有幫助咧？咁呢啲就等政府交數嚟。 好，明白。好，唔該曬鍾國斌。咁啊，剛才提到水上樂園啦，就而家話爭取今年暑假8、9月投入服務喎。不过九月都过咗暑假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转场英文点讲咧？即系转场，即系我哋广东话好似玩厌咗个地方，你想转去另一个地方，咁。如果是一个比较 formal 正式的一个 expression， 我们可以说 to migrate to somewhere else， okay, to migrate, migrate。 就好似一啲雀仔咧，喺可能去到冬天氣嘅時候就遷徙去另一個地方，嗰、那個 migrate 咁樣。但當然呢個字又比較正式少少啦。另外一個字我哋可以用咧，就可能仲更加正式咧，就係、是、咧一個 exodus 啊。呢個字就來自出埃及記啦。咁啊 ，exodus, e x o d u。S 呢个字亦都喺我哋新闻会成日都见到嘅一个，譬如我哋可以话一个 mass exodus from， 即系由一个地方转移去走咗去另一个地方咁样。但系如果我哋正常口语讲咧，其实我哋讲 we gonna go somewhere else or play somewhere else or eat somewhere else， 咁亦都得 somewhere s o m e w h e r e 跟住 else e l s e 咁就可以啦。咁啊，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了，海洋公园将会转型啦，听下听众 Amy 的意见。 Amy 你好。 你好啊，咁我覺得海洋公園係必須改革嘅、因為既然佢之前咧，佢出現赤字，佢梗係有佢嘅即係個方向啊，或者管理上有啲不足，咁改革係贊成，只不過希望取得平衡。點樣為之平衡咧？就話佢唔好一味就以為哦免費就會多人，佢可能忘記咗一樣嘢，其實香港人吃喝玩樂啦玩之餘咧，其實好怕太多人，就有時會真係逼得滯，情願選擇唔去。咁、如果佢既然話山下免費，山上收費咧，咁我覺得佢會唔會好似嚟外國都有啲地方係淨係收遊客錢，本地居民有身份證嘅先至免費、因為其實收遊客錢，我希望佢都係象徵式，起碼打咗個底。同埋如果假若我自己係遊客身份咧，我都唔介意俾咗少少，即係可能係幾十蚊嚇咁。起碼山下去打下底，唔會話成班人嚟曬啲人咧，打完卡就走。其實實在好多人而家係淨係純粹打卡，我到此一遊，佢未必會玩。 咁你會期望咧，真係以後轉型啦，改革啦，山下邊咧唔使錢或者係收好少錢就入去嘅時候，你會期望睇到啲乜嘢咧？有啲咩同以前唔同咧？ 其實我唔想佢太多唔同嘅，因為咧，其實我諗香港人之前有部分人贊成保留海洋公園，都係可能係覺得佢係陪住我哋長大啲特色，所以有啲佢特色嘢，我覺得一定係。 例如咧，例如啲咩你覺得要留低？ 佢其實我印象中咧，佢最大特色其實海洋啊，佢唔係話一般話主題樂園全部變曬好 high tech 嘅人工智能，即係抄日本或者抄美國點樣，因為先進是好，吸引一啲即係中意刺激嘅或者年青一啲嘅人可以，即係佢可能甚至拍住香港，可能佢想推廣一啲電競項目都可以。但係我覺得佢要保留特色，就話可能旋轉木馬我哋已經冇咗麗園啦。有時一啲年紀大啲人咧，就係想入去純粹玩旋轉木馬嘅啫。佢哋同埋去睇咩咧？就係話頭先都有聽眾講保育嗰方面啦。即係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其實香港四面環海，其實好多例如歐洲或者其他內陸地方嘅遊客咧，佢其實係好中意有海啊、海洋生態嘅嘢。咁呢啲可以吸引啲高端啲嘅遊客，就唔係淨係吸一啲低端走入嚟打卡啊、到此一遊啊、影金紙經營。 即係啲海洋館啊，各樣嘢就繼續保留住， yeah, 大家繼續睇。 同埋一啲即係所謂懷舊，我唔係話真係要去舊到，因為我記得曾經幾年前入去咧，佢話懷舊咧，佢整啲咁嘅篤魚蛋啊、牛丸啲好，即係坦白講，增闊得嚟其實冇特色，同埋係好貴又凍冰冰，即係好似佢冇誠意做。因為我覺得吃喝玩樂，除咗話環境啊，同埋啲所謂機動遊戲之外咧，其實我哋入到去冇啖好食，或者食埋啲垃圾，但係仲要好貴。佢我覺得佢都要考慮下。香港人話美食天天天堂，我去到一笪旅遊啲地方，連食件熱狗三文治都差過出面嘅，我就唔想去改革改成咁。所以我好贊成改革，但希望改嘅人咧，平衡各方面，唔好一味以為我引多啲人入去，啲人就會嚟去，可能諗住我引一萬人，有一半人響上山都可以回本，唔係咁咯。因為人太多，而個個一味就係打卡爭影相位，跟住就走，冇意思。 好多謝聽眾 Amy 啊，咁啊當然希望改革 会越改越好啦。咁嗱，我哋都想睇下就系咁成个策略又点咧，盘数又点计咧？啊，电话里边有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李兆波你好啊。 你好，你好。 系啊，见到而家即系有盘数出嚟啦，咁啊，大家都好担心佢继续系咁蚀落去啦。咁而家呢个模式，成个财政嘅方案点睇咧？系咪可以真系以后唔需要即系无底深潭咧？ 嗱，好难讲，但系咧今次差唔多系最后一次啊，即系架飞机个急降，最后一次降落咁啦。就佢以往个模式，如果唔系因为疫情嘅话，就冇咁严重嘅。其实我对于我嚟讲，佢今次攞嘅钱唔系好多，即系当然上次佢50几亿还钱系多，但系今次咧，你睇到佢都系攞28亿咁上下啦。咁就佢全年嘅收入以往系16-17亿咁样样嘅。如果唔系疫情咧，佢仲有啲机会，但系嗰、那个其实主题公园嗰个咧，面对住区内竞争，我相信好困难。要令到佢叫做成个持续经营咧，佢一定要揾一啲比较持续啲嘅收入。咁持续啲嘅收入咧，不外乎就系餐饮啊、卖嘢嗰啲嘅。咁你如果冇一啲持续性嘅收入咧，啱啱有啲听众讲话佢做保育嗰啲咧，咁好难去维持落去嘅。咁我觉得如果佢呢一个叫做做类似商场，但其实有啲保育嘅理念，又或者做餐饮嗰啲咧，系做得好嘅话咧，咁呢个模式都有得做落去嘅。 咁但係譬如话而家个财政安排呢，就非经常性资助，就因为疫情啦，主要係咁再要投再政府摆多16亿几呀。咁另外就係有关教育保育嘅，就每年再俾2亿几，咁就俾4年。呢样嘢你点睇呢？即係呢样嘢系咪足够呢？系咪以后唔使再攞钱呢？ 嗱，佢要睇翻佢今次做，即系今次呢条叫最后一剔咧，佢能唔能够成功啦？咁、如果佢嗰啲嘅出租嗰啲业务啊、餐饮啊嗰啲嘅组合系做得好嘅话咧，咁应该唔系太难嘅、哦，因为你香港你个食嘢买嘢嗰啲咧，其实都做得系唔错嘅。同埋依家其实佢有啲系保育嗰啲嘅 buy time 嘅嘛，即系因为你呢个计划唔系即刻，依家系实行要几年之后嗰啲咁，亦都需要有啲时间咧先能睇到个效果。咁我覺得可以俾多次機會。另外一個方案就係話唔做，不如成個場接咗佢啦。接咗佢之後咧，就做其他嘅嘢。咁大家香港人想唔想咁做咧？即係佢已經唔做嗰、那個好多人都舊病嗰個主題公園啦。咁啊，做翻呢一個咧，就係我有啲保育嘅，要玩嗰啲做又收費嘅。咁我覺得可以係俾佢試多次。但係如果今次唔得嘅話，我覺得就幾年後接咗佢啦。即係我都成嚇、如果俾多次機會，因為疫情，我覺得如果冇疫情嘅話咧，咁啊另。 咁但系我就咁睇啦，嗱，见到佢话山下边啦，唔使钱入场啦，咁里边就有好多消闲啊、娱乐啊、餐饮啊，即喺我脑里边冒起咧，就系即系香港嘅模式就系一个商场啦。呢个商场可能系有啲特色嘅，咁但系会唔会变咗一个大商场咧？系似乎系有咁嘅可能，我睇个咁嘅描述啊吓。 係嗱，呢度就要睇翻佢哋第時出租嗰啲嘅組合點。香港有啲商場做到成功，又揾到錢，又有啲嘅主題嗰啲咁。我用一個，譬如澳洲中間個艾亞斯巨石做個比喻啦。咁佢本身係收入場費做啲保育嘅。你如果做一個保育嘅話，一定有啲資金嘅來源。所以佢喺嗰個租客嗰度，同埋嗰啲嘅餐飲嗰啲營辦者嗰度咧，要有一啲嘅篩選嚟到配合佢個理念。咁香港唔同嘅商場都有啲唔同嘅理念嘅，其實。所以呢一度係嗰個把關好重要啊。因为咧，你把关做得唔好嘅，俾人扯，咁我不如就去观塘啦，我不如就去呢个葵芳啦，我唔使嚟呢一度啊。 咁嗱，另外就系山上边就话会外判啦，俾即系其他营运商去接手去做，即系可能分开不同营运商去做，呢个模式点睇咧？ 呢、這個有啲似每年疫情前咧喺中環海邊嗰個嘉年華嗰啲咁樣，咁就冇收費。其實嗰度都吸引到一家大細去嘅，其實收費唔平嘅。咁我覺得嗰度就有嗰個營運者去憑佢自己嘅能力去做啦。個場係幾大嘅，風景係唔錯嘅，亦都唔係好似中環海皮嗰啲淨係做一段短時間咁樣咯。咁但係個問題都係管理嗰度啦，即係你依家揾啲人做餐飲啊，揾啲人做商場或者係做嗰啲遊戲嘅營運者嘅話咧，佢如果處理得唔好，變咗佢中間就抽咗水，但最後尾咧啲人流又唔得嘅話，咁都係失敗。所以就如果佢作為業主咧，去做嗰個嘅最終管理人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 係啦，咁呢個管理人嗰個角色，即係嗱，以後個海洋公園咧，似乎就係成個角色係有啲唔同咗，變咗做管理人嘅角色咧，係咪識得做咧？係咪能夠轉到型咧？即係喺管理上係咪佢哋能夠升任到咧？ 要睇嗰個管理人嘅能力嚇。咁、你如果你做得好嘅話咧，一個爛場都會變成好場。嗱，我用翻商場先啦。你見到東涌有個爛場喎，本來嗰個真係爛場嚟。 係 人哋做嗰個特賣場啊，做到風生水起。香港係有啲出色嘅營運者嘅，咁就佢可以配合翻個主題，亦都可以令到佢係持續落去。因為你保育咧，你始終要有啲持續嘅資金噶嘛。如果你冇持續資金，咪做唔到呢樣嘢。 明白，系啦，咁即系要睇下，真系到时点样落手做啦。唔该晒李兆波，唔该晒。 咁讲， 系李兆波系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我哋跟住嚟听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港岛中环花园道落山去金钟方向，近住上亚厘北道咧，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噶。花园道落山近住上亚厘北道，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到马纪仙峡道近梅道。而新界咧，元朗公路去屯门喺十八乡交汇处快线曾经就有坏巴士阻路，坏巴士啊走咗，不过都系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大道。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盛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啊。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都多车噶啦。好啦，我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103.8 瑞士法郎 0.892 加元 1.278 人民币 6.495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206 澳元对美元 0.7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1 港金报16,970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46美元，卖出1834.6美元。港汇指数100.9，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上亚厘北道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罗便臣道近加兆台。咁就系花园道落山咧，近住上亚厘北道较早前嘅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去到罗便臣道近加兆台。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伦街一段交通非常繁忙嘅，而家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地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哈罗香港国际学校。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林锦公路神心记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 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古今中外，唔少重大历史事件都冠以革命之名。以革命嘅名义，所谓何事？系咪一定同现政权主旋律对着干？唔同背景、唔同时空，革命嘅性质会唔会唔同呢？马鼎盛、马恩赐同嘉宾刘兰昌一齐讲《以革命的名义》。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维基百科， 可能你细个时候成日会听到做美牙，甚至乎系除渍，呢啲都会喺嚟紧嘅节气大寒里面出现。而喺大寒里面咧，食多啲补品，身体先会有健康同埋有抵抗力嘅。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到2点，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一齐联播。那些年，张伟基。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黃學明。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黃學明你好啊。 是，你好。 今天的疫情呢，看來都壞消息啊，都整個月呢未見過這個數，又去回三位數了，新增是107宗確診。沒 錯， 啊，當中呢就是我想，其中有51宗呢就是同啲家庭群組有關啦，小型聚會啦，咁其中最值得大家關注嘅就喺油麻地一帶嘅嗰個區域啦。咁嗱，由1月4日到今日啦，即係兩星期左右嘅時間啦，就有661宗嘅本地個案，當中咧有160宗咧係喺油麻地嘅。而120宗咧就係而家嗰個檢疫區裏面嘅，即係咧弥敦道、甘肃街、渡船街、佐敦道嗰个框框框住嗰一大堆楼咧，里边系有120宗嘅。嗱，而家呢一大堆楼里边咧，14日内只要其中一等楼有一个单位出现一宗以上嘅确诊个案咧，一宗或以上啊，咁就要强制检测噶啦，成等楼。咁嗱，新增的很多的个案呢都是在一些检测站里面的。107宗里面呢是有28宗呢是在这些流动检测站里面找到的。所以都即是跟那个区域的一些爆发都是有关的。 是啊，我想即是市民最担心几样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人烟稠密的。由之望其实呢莫讲话住那里，其实很多人在那里生活工作，或者好大部分時間都會經過嗰度，咁對一般市民嘅影響有幾大呢？其實會唔會甚至乎，如果工作喺油尖旺工作嘅都要避免下呢？甚至我聽過有啲人話：喂，咁我係咪呢排都盡量少去油尖旺呢？咁但係呢個大家都知道，油尖旺基本上係九龍嘅中心地帶嚟噶嘛。咁同埋就係新聞都有講啦，好多時呢啲嘅大廈係一啲舊式嘅大廈，咁啊好多係劏房添。咁點樣去揾翻㓥房嘅住户去做一啲檢測呢？ 亦都我所知好多係一啲南亞裔人士，咁可能喺語言溝通上、資訊嘅交流上啊，嗰樣嘢會唔會有困難咧？呢啲可能都係市民想急切知道嘅嘢。 係啊，嗱，見到嘅就係喺油麻地嗰一帶咧。剛才黃學明都講咗，就係幾個高危因素啦，一個就係劏房啦。其實成個九龍咧，由深水埗一掃到落去油麻地、尖沙咀一帶咧，都係好多舊樓都會有劏房。另外啦，就係南亞裔聚居啦。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嘅數字咧，其中咧喺九龍城嘅深水埗、元朗咧，近期即係較多個案咧，都係南亞裔嘅人士啦。譬如話一月四日到而家661宗個案咧。四分一咧係南亞裔人嘅，咁絕大部分都係尼泊爾，咁有啲就係印度人。咁之前咧，即政府都防疫好多宣傳咧，都發覺咧要同一啲少數族裔去溝通咧，即要多做好多重功夫嘅 嚇。冇錯，因為語言我諗係一個障礙啦。其實本身其實政府喺防疫資訊，佢除咗英文、中文之外，有冇？想過是南亞裔少數族裔的語言，這個是會不會有一個變成阻慢了那個追蹤或者溝通的那個速度？ 政府就說有的，就是會用尼泊爾文和一些烏刀語是去跟少數族裔去宣傳怎樣防疫，另外就是怎樣叫他們製作了一些短片，就是叫他們保持一些個人衛生，保持社交距離，還有就是透過一些少數族裔的團體、一些服務單位、一些 NGO 就是幫手聯絡和解決一些語言上溝通的問題。政府就說由於少數族裔人士在文化上就說有較多聚會，不同群組之間亦都會聚集和分享食物，所以都是一些高危的狀態。現在就在他們的社區裏面就透過不同的組織都加強宣傳，希望在那邊就是可以令到整個抗疫更加有效。電話裏面就有油尖旺區的議員何富榮，何富榮你好。 是你好。 現在那個強制檢測的範圍都挺大，你所見到近日的強制檢測的情況有什麼發現？ 強制檢測的範圍嘅入邊嘅大廈都越嚟越多 啊！咁 執行嘅情況咧，咁由第一日開始，頭一日會比較多少少嘅一啲混亂嘅情況啦。雖然而家都有，但係有改善嘅情況出現嘅。今日反而會多咗啲人會喺選擇今日去做檢測嘅，可能佢哋誤以為今日係個流動採樣站啊，同埋個臨時。就是搬衝的臨時檢測中心的最後一天的開放，其實事實上昨日的罕見已經是顯示去到20號才會是最後一天的一個檢測的日期，即是會開多還有兩天左右的，即是現在確定的話，之後會不會再延期呢？就暫時都要看官方的一些資料，但是有一個問題是我哋睇到比我哋預期嘅嚟嘅人流會少咗啲啲，即係整體都仲係少咗啲，因為我哋睇到有可能部分嘅居民佢哋喺罕見嘅出嚟之前或者之後已經離開咗我哋社區去咗其他嘅地區，這個係有咁嘅可能發生嘅。因為我哋睇到部分嘅一啲居民嘅信箱啊，或者係商鋪嘅樓下面嘅一啲貼咗嘅一啲。罕見關於強制檢測的一些通告，他們都沒有拿到的，即到現在都沒有拿到的，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所以有少許擔心。 你覺得原因根源在哪 裡？我相信居民對整個我們地區這個小區變成一個疫區的反應，當然是彷徨無助啦。你有得選的話，部分的一些居民，我相信他是会揀避开一些高危的地方的。而家是甚至连这个强制检测的相关信件都收不到。但是我相信不少人都知道这个社区的一个情况啦，亦都非常关心的。我都希望这些离开了这个社区的一些居民啊， 盡快自己都去做檢測，同埋唔好周圍走嚟走去。 你所見到嘅即係譬如啲要強制檢疫嘅大廈咧，有幾多人走咗 啊？人數我都講唔到，因為本身三毛大廈區內嘅一啲即使有派權嘅大廈，咁都冇一個名單可以睇得到噶嘛。 係 佢哋其實政府如果睇翻2016年嘅中期人口普查咧，可以參考一下嘅。但係一開始已經預期有幾千人啦，但係幾多千幾多幾多實際數目咧？政府係可以揾翻嘅呢個預期嘅數目，可以參考啦。咁始終就算2016年到而家咁都過咗5年，本來今年都有一個全面嘅人口普查計劃噶，但係相關數據啊等等，只能夠預計一下、預測一下咯。 咁其實有即係呢個區裏邊咧都有好多即係樓宇老舊啦，或者係有好多㓥房問題啦，亦都有好多南亞裔人士喺度聚居啦，種種嘅因素加埋，你見到即係而家嘅處理呢個區嘅特別之處係仲有啲乜嘢咧？特別要注意啲乜嘢嚇？ 咁你剛剛講嘅所有嘅問題，咁所有嘅一啲環境因素，咁居民嘅一個文化背景啊等等啊，習俗啊等等啊，都會形成整個區域嘅一個非常複雜性。好高，咁亦都咁嘅複雜性，我相信就係、是、局方一開始以一個處理公屋啊或者大型私人屋苑嘅方式去處理我哋地區嘅一個問題係未必咁恰當啦、 啊。例如咧，即係你覺得點解唔恰當啊？即係處理啲大型屋苑同而家嚇？ 一開始佢唔明白咁我哋。會有好多嘅一啲細棟嘅私人樓宇，七層嘅唐樓咁，好似唔係好大，唔係好多，唔係好多人，但係實際上入面有好多嘅劏房户啊嘛。咁劏房户入面嘅人口數目咧係難以估計嘅。本來七層，你入面一劏四就變咗28户，每户可能最多四人啦，咁就七層嘅一個唐樓變成一個大概100多人嘅。一個大廈啦，我相信局方係一開始係估計唔到嘅，同埋甚至而家譬如20號至到26號嘅新田地街，佢係有隔離令，亦都有警方拉咗個封鎖線噶嘛。但係其實18號嘅一個大廈啦，佢係同20號嗰個樓梯啊等等嚇幾乎係緊密相連嘅。咁隔離嘅一個賣菜嘅檔口仍然係喺度正常地做緊生意，賣緊一啲食物嘅。我哋今日都去視察過，其實咧後巷嗰邊冇封到啊。佢哋20號至26號呢個新田地街後巷仍然有水滴落嚟啊。我哋都唔係咁清楚咩水嘅，有可能有一啲公共衛生嘅風險。亦都有一個事實上證明到呢個憂慮是值得去關注的。是今日張醫生的記者會，他都有說新田里街18號是有新的確診個案的，所以我們相信我們的擔心，我們的憂慮是值得局方去多些去考慮一下，還有如果局方少些一些甩漏等等，我相信整個抗疫的工作將會可以做好些的。 你先个甩漏，其实可唔可以具体佢有边方面，或者你觉得政府喺边方面可以做得好啲？因为我听你咁讲，其实似乎佢少少束手无策喎。因为嗱，听你咁讲，其实佢可能用咗公屋，嗱，大家都知道，如果公屋就可能有晒名单，个户主系边个就可以跟得到。但系似乎佢哋可能局方政府啱啱接手嘅人，佢冇谂过或者冇预计到，原来呢啲咁多嘅旧楼，原来可以有咁多劏房，亦都甚至乎都唔知咩人住过嘅，似乎系咁嘅状况，系嘛？其实 系啊，系啊，譬如咁，新田里街18号同20号都是在隔離嘅啫，咁佢而家拉起封鎖線，咁都差唔多，淨係一條帶嘅一個距離咁咯。總之好近嘅一個緊密相連嘅一個情況啦。咁前面 其實在新田里街道仲有一堆排檔嘅，有一啲仲係賣緊一啲食物嘅。咁問佢哋政府有冇叫你哋做一啲強制嘅檢測啊？咁都係冇嘅。 但係咁嗱，聽你咁講咧，因為嗱油尖旺嗰一帶嗰啲樓咧，大家都知道就係、是。嗰啲唐樓係黐住隔離嗰等嘅，隔離嗰等又黐住隔離嗰等嘅。如果係 啊 係啊，係啦。咁如果話隔離黐住嘅都要去強制檢測之類，又或者係其實佢哋嘅後巷啲水就係咁滴噶啦，大家去過你都知噶啦。即係啲水係咁滴，係咁滴都冇分到18號、20號冇分噶啦，都係一條巷係咁滴噶啦。咁嘅意思係咪要成區封曬佢啊？咁嘅意思，你認為咁樣點樣做先係最好 啊？其实起码视乎个实际情况啦，咁我哋睇到18号嗰边同个18号嗰边大厦同20号嗰边嘅楼梯系好接近啦。 系。 如果你睇到咁嘅情况，起码要考虑过要将20号嘅起码地铺咁佢哋都我建议就唔应该继续营业啦。 系。 你话再远啲，你话去到成个区都封晒，咁呢个又。有啲過咗啦，同埋呢個方式都會考慮各方面嘅因素啊嘛。但係我相信如果真係落個區睇個視乎個實際情況，佢會做一個更好嘅決定咯。 即係聽你咁講咧，其實而家我哋知道政府針對就住嗰區大廈嘅居民啦，即係其實聽你咁講，其實有啲喺嗰度營業嘅餐館啊，或者茶餐廳之類，或者街市。其实因为很多在那里帮衬的未必是住的区，但可能在那里工作啊、生活啊、经过的都会。其实安全或者健康的着想似乎都最好可以要求他们暂停营业，是更加稳妥了，似乎是不 是？是啊，没错。其实本身他的强制隔离令在这个他罕见的令入面的一些大厦逗留过超过两个钟嘅人士，任何人士都需要去做一個強制檢測嘅。咁當然呢個其實有啲難去計算啊等等啊。咁其實亦都我哋只能夠呼籲更多嘅一啲自己感覺自己係比較高危嘅，喺我哋區入面活動可能比較多嘅人士啦，咁都可以進行呢個檢測嘅。 另外我都想問，知唔知有冇譬如啲專家去過你哋區啲舊樓視察啲喉管之類？因為譬如聽你講話，譬如係咁滴水，咁呢啲有冇話有專家或者啲顧問啊諸如此類去睇過檢驗過？ 新田里街20至26號呢棟大廈就比較多啲專家去睇過，同埋佢哋主要睇啲佢嘅一啲設計啊，佢啲安裝啊等等啊，咁無論屋宇署同埋專家都證實咗佢同埋呢個安裝啊等等會有實在一啲違規啊有衛生安全風險嘅一啲情況嘅。 因為我點樣問呢，因為譬如如果譬如公屋有呢啲問題，咁房署可以即刻處理啦。但係我所知，譬如呢啲舊樓，大家都知道可能啲法團啊呢啲公家部分嘅維修嘅責任好難。霎時之間要法團或者都唔知邊度揾翻負責人嚟整，咁會唔會出現即使揾到有渠管嘅問題，都未必即刻揾到相關嘅法團或者管理人去處理或者去修葺？ 明白啊，但係其實你一開始都講過，我哋社區嘅好多嘅問題，其中包括就係三毛大廈啊嘛。咁三毛大廈即使沒有法團，即係有好多嘅業主，但係佢哋冇一個聚埋一齊嘅一個社团啦，或者系一个机构啊。 咁所以新田里街，你刚才讲咗有啲专家睇过系有问题啦。咁而家点啊？继续滴水定系有得佢？ 而家屋宇署回复我哋系，佢哋会出信叫个业主去处理个问题。但系如果正常咁嘅处理方法咧，系会使用好长嘅时间，亦都未必系即系未必处理到添啊。但系所以我哋已经出信去屋宇署，亦都非常要求屋宇署去。在呢個黃金時間，因為大廈內其實有隔離令，亦都冇人在入邊嘅。咁喺呢個時間用緊急維修令直接處理咗個問題，咁 才可以根治到整个大厦的一个卫生安全的风险的。 咁少数族裔咧都喺个区，即系喺个嘅范围都有几多下嘅。咁你见到政府都话，即系去接触开头嘅时候去讲解都有啲困难嘅。而家就话慢慢就揾咗好多 NGO 帮手做啦。你见到个情况点啊？啲少数族裔系咪理解到 啊？呢方面我哋睇到的确系有改善嘅情况。咁佢叫咗咁多一啲NGO 嘅一啲义工啊。譬如一啲社团啊，或者系一啲community leader， 即系地区领袖啊，佢哋去协助少数族裔去了解而家嘅实际情况，系有帮助嘅。但系政府嘅一啲资料啊等等啊，其实要再更加加强地宣传啦、啊。咁包括嚟紧嘅一啲广东道嘅臨時採樣中心啦，同埋呢個流動採樣中心，同埋呢個官涌街市嘅一個臨時嘅檢測中心咧，其實會開到20號。咁我哋都比較都要多啲時間先了解到嘅。 好啦，咁啊就 需要多啲時間。 係啦，咁啊政府都要多啲宣傳啦。唔該曬你，油尖旺區議員何富榮啊。咁大家喺個區住緊嘅或者附近嘅朋友有啲乜嘢發現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咁剛才黃學明都提到嘅就係，原來啲舊區啲渠管咧，的確係，就算你發現咗問題咧。 系啊， 唔知边个去收你噶喎？而家个业主法案立案法团消失咗噶喎。 冇错，呢个就系我担心，因为我经验咧，呢啲旧楼如果有维修嗰啲咧，分分钟如果你揾屋宇署搞，真系讲紧唔系断月计，分分钟断年计都试过嘅。咁、但系你知而家疫情系分秒必争噶嘛？咁、如果政府或者屋宇署再用以往办事官僚嘅方法去至少联络业主啦，咁、咧就真系唔知搞到几时。 咁啊，而家啲人搬走曬，咁可能都唔會繼續傳播嘅。不過個問題仲喺度啊，一陣繼續傾。 會創會主席葉世雄話：佢要求政府喺今個星本週停業界措施屆滿之後，讓業界復工或者交代補償方案。天氣方面，乾燥嘅冬季季候風正為華南帶嚟晴朗嘅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明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2-3日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雨。周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转。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近住平石村一段流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分别去到虎山道桥底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青山公路桥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接近三圣。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而家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林锦公路神心记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播好听就好听啦，又有资讯又好笑，之但系差啲嘢咯。 兰子，我知争啲乜嘢，系奖品啊嘛！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鱼龙篇》， 斗快打电话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2021网上购物礼券100蚊。 《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日嘅评论员黄鹤鸣。咁我哋刚才都倾到啦，就系喺油麻地啦，喺呢一个被划界做一个强制检疫嘅范围里边咧，咁系一路有个案增加啦。咁当然啦，就唔系话嗰几条街，即系渡船街、佐敦道、弥敦道嗰几条街框住嗰度系全部都要，而系有一单任何一等楼有一单咧都要强制检测。咁但系睇嚟咧，好多人就话喂咁样。劃法咧，叫人呢等樓有事就去強制檢測，冇用喎。有嗱，見到有唔少聲音都話：喂，要禁足先得，或者係咪要真係有啲封閉嘅管理咧？點睇呢啲變化？ 我諗個執行上會有啲困難啦，因為其實頭先都有講過啦，因為你嗰個油尖旺其實基本上涵蓋根本成個九龍最重要的活動範圍嘅香港人嚟講，即係就算你唔係住嗰度，你好個日常生活好多時都會喺嗰度出入或者工作。咁點樣可以做一個好似我所知呢個而家好興呢個自小區咁嘅概念？但係我所理解咧，譬如係我諗係源自內地嗰個管控呢個疫情嘅方法就係、是、一個小嘅社區係真係一個小嘅社區，可能有能力係禁止呢個社區以外嘅人咧進出呢個所謂小區嘅。咁但係你好難想象喺香港，你劃分一個九一個油尖旺，不論個範圍面積幾大都好，禁止一啲唔係住喺油尖旺嘅人出入油尖旺噶嘛？我諗喺實際操作上係幾近乎冇可能。咁變咗，其實冇咗呢個所謂小區嘅意義。 即因為其實喺而家嗱話到要指定區域啦，即係強制檢測樓宇嘅指定區域，即係彌敦道、金粟街、渡船街、佐敦道咧，即係包住嗰個四方框咧，裏邊又有好多唔係淨係住人啊嘛，又有好多嘅商業活動啦，有好多其他嘅活動，有好多人出入嘅時候，如果話封曬佢。又是在香港的情况又挺难想象。 没错，根本是即你叫人不在那里活动，或者说直情不在那里工作，那怎么算呢？那不在那里住，但在那里上班，是不是不回到去那里工作呢？甚至政府是不是会够胆大头呼吁叫市民尽量避免出入这个区域这样呢？这些都是政府是不是做到先，实际操作上。那当然另外刚才也有讲过，因为我觉得政府就不应该用，譬如頭先議員都講過，即係用公屋個概念去處理，似乎而家係少少，我覺得係束手無策。即係譬如㓥房户根本佢都揾唔到人，咁靠希望呼籲呢啲嘅人聽到信息可以自律去檢測，咁即係證明政府根本都似乎即係無從入手去揾佢哋出嚟啦。另外頭先即係七點前都講過渠管嘅問題，咁如果發現一啲舊樓係滴緊水，出現衞生嘅問題，咁有問題咁點咧？咁找不到業主，找不到法團去處理，那 是不是再用以往屋宇署的处理方法，定是有没得用一个紧急的程序，这些都是政府要去优先处理的事、啊、 但是在法例上有没有一个什么紧急程序是政府和你搞定条喉去呢？又好像是不是都挺复杂的呢？在程序上 我想会复杂的，但是即比如简单来讲，假设比如有一个危楼发生会有倒塌的即时风险，我相信屋宇署都会有一个机制去怎样处理这件事的，即不会一个官腔一个官僚方式去慢慢搞、啊、同一道理，现在这个牵涉特别在疫情之下一个紧急的一个卫生风险的话、嗯、其实我相信如果要有心处理，屋宇署或者政府部门是有一个机制应该是可以处理得到。 是啊，因为一讲起刚才在各位区议员一讲起，大家都想象到在这些旧区的后巷呢，真是很难想象那个卫生环境的，大家见到的话都不想再重复啊。即是水除了滴是这样滴是这样滴之外呢，那些渠有时候就在个路面上的水就浅晒出来啊。这些都是后巷的一些惊人的景象，都在香港都很出名的了。那现在在疫情之中去到这个区了，那怎样去避免在这些即係樓宇嘅背後喺後巷裏邊嘅衞生環境點樣去改善呢？等等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好，電話裏邊有陳先生啊，陳先生， 你好， 請講。 係，我覺得咧，譬如而家觸手無策嘅時候咧，其實政府喂，譬如嗰個選舉事務處咧，佢有嗰個選舉都係大眼啲名單噶嘛，當區嗰、那個，咁係咪可以揾推到嗰啲資料啊？可以查一查嗰個那個、 不知道有冇揾咧？因為有陣時咧，又唔係個個登記咗做選民嘅，所以有啲複雜嘅。 用嗰個先啦，同埋咧，而家可以如果再唔想惡化咧，咪派啲警察咁多差人，或者請啲咁多人失業，請啲人去做調查啦，上門調查啦，係咪先？家訪啦，咁多人失業，係咪先？啊，同埋咧就我覺得譬如而家有啲咁嘅。喉管的问题咧，应该屋宇署咧，喂，快啲做一天啦， 系 咁危咁紧急，唔好再等啲居民慢慢开，每日一蚊都瞓啦。你既然间有啲咁嘅紧急嘅情况，应该政府出钱做嗰个啦，又唔系冇钱。同埋咧就譬如火署嗰边咧，我觉得其实嗰、那个即系负责火署最高嗰个顶头啊，嗰、那个屋宇署冇监督啊。是难辞其咎啊！而家仲有咁多咁嘅喉管办法，佢冇佢 check 清楚咁多资源，点解佢唔 check？ 好奇嘅，好多话嗰啲喉管啊，都仲未整好，喂，成年嘅喎，佢系咪发紧梦啊？不过嗰个好似全部监督， 明白， 应该起码有个时间表整好咗。阿郑，我想讲多样咧，呢个海洋公园嗰度有一个嘢，我见到政府委员查实揾翻啊，郑志文啊，呢个真系权威嚟啦，有带呢个 proven record。要佢做翻好啦，补充翻啦，立茅明米嗰啲咁啊，即系二世祖啊， 吓冇咁讲嘅，咁啊都系一个商界代表嚟噶，系青年嘅代表嚟噶，佢系好跟住咧，我哋要转一转话题啦，就系、是、有一个都系好消息啊，有关疫苗咧，咁嗱今日咧喺即系喺特区政府里边有一个疫苗嘅专家嘅委员会啦，咁呢、這个委员会咧系今日咧系通过咗。去有一種新嘅有一種疫苗咧，係今日通過咗啦，就係輝瑞同埋 BioNTech 嘅疫苗咧，就係、是、全票通過咧，可以喺香港使用嘅。咁嗱，我哋喺電話裏邊咧就有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啊，劉澤星你好啊， 係你好， 嗱今日通過咗使用嘅呢一隻輝瑞同 BioNTech 嘅疫苗啦，通過咗之後代表住啲乜嘢咧？ 其實首先最應該是復星醫藥同埋 BioNTech 嘅，就唔係正式係輝瑞嘅。今日代表咩咧？今日我哋其實專家委員會咧都舉行咗即係好詳細嘅會議啦。咁會議裡面咧，我哋都即係睇咗好多嘅數據，係由呢個復星提交俾我哋嘅，關於嗰個嘅疫苗嘅安全性啊、效能啊同埋質素咁嘅樣。咁我哋即係經過好多討論之後咧，我哋就係即係認為咧呢、這個嘅呢、這個嘅疫苗咧係嗰個嘅對大眾嘅效益咧，係應該大過 佢嘅所謂嘅風險嘅。咁我哋咧就會將我哋嘅建議咧係交俾食衞局咧局長去考慮咧，係將呢個疫苗咧係可以用到緊急使用咁樣嘅。 嗱，咁 BioNTech 嘅呢隻疫苗咧，咁嗱，我哋都聽到有喺挪威嘅嗰個報道啦，就係喺嗰度接種之後咧。有23个人死亡，但是他们就在养老院生活一些虚弱的年长病人。那专家小组是怎样看这些个案呢？那方面有没有新的资料给你 们？首先我想两件事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专家委员会呢，是真的想整体这个疫苗的益处和有机会的害处是来到看的。那就是不是只是某一种的人组去睇究竟有冇效。咁我哋就大家都同意咧，佢嗰个嘅效率咧系即系整体系 95% 啦，亦都嗰个嘅个益处系大过风险嘅。咁我哋先至会提议俾食卫局局长咧，系考虑咧将呢个疫苗用啦。咁至于挪威嗰度咧，其实我哋所知嘅資料咧，其實比你哋唔係多好多嘅啫。咁我哋相信應該係大概佢哋而家有42,000多嘅人咧係接受過疫苗，咁而係有其實最新好似話29嘅死亡啦。咁其中咧有21咧就話有可能咧係會同個疫苗有關，然後13咧係嗰個嘅而家係睇緊。是有機會跟疫苗有關咁嘅樣嘅。 嗱，佢哋都係比較年長嘅啦。 係啦。 嚇，咁譬如睇到呢啲數據，你哋有冇一啲建議？譬如以後用BioNTech 同埋復星嘅呢只疫苗，係會盡量用喺咩人身上會比較好？有冇啲咁嘅建議嘅？ 今日我哋最主要嘅目標咧，就係衡量究竟呢一隻疫苗可唔可以喺香港緊急。使用，至於有不同嘅人群組啊，或者不同嘅人士啊，點樣嘅用法咧？咁跟住咧就會有另外嘅兩個嘅委員會嘅，我哋叫做科學委員會，係會再詳細睇。據我所知咧，已經開始咗係討論緊嘅啦嚇。 即係你哋嘅委員會咧，就主要係即係衡量曬所有好處風險，去決定用唔用得咁解。 係啦，冇錯。 嚇咁。咁另外就係大家都睇到就係即係 BioNTech 同埋即係喺以色列嗰個咧就有啲面癱嘅個案啦。咁你哋係點樣衡量啊？呢個 面癱嘅個案咧，其實即係除咗頭先講死亡率啦、面癱啦，或者其實好多嘅所有嘅有機會會報告出嚟嘅所謂副作用咧，我哋都會同嗰啲嘅臨床嘅數據、平時我哋嘅背景嘅數據嚟到比較嘅。面癱嗰個嘅問題咧，我哋就發覺咧，其實咧，因為面癱唔係一個好少見嘅一個嘅病症嚟嘅，我哋都有機會有嘅。咁有唔同嘅地方佢嗰個嘅背景嘅數目字，如果比較起我哋而家接收到嘅數目字咧，係有啲係可能高咗，有啲係低咗。咁暫時嚟講咧，我哋相信係都要再攞多啲數據。我哋希望復星咧係會俾到我哋嘅，咁我哋亦都會即係譬如話頭先又講翻挪威嗰度啦，希望會去信去挪威嘅監管局啦，咁咪希望佢哋亦都提供到佢哋嘅數據俾我哋啦，咁我哋再參考啊。 我諗好多嘅市民咧一聽到一啲疫苗嘅一啲副作用啦，甚至話喺挪威有人死亡啦，都可能會好擔心嘅。咁但係你會有啲乜嘢同呢啲市民即係講清楚？其實那個未必有因果關係啊，或者係嗰個比例其實係好低啊？點樣去睇呢啲數字咧？ 我諗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每一樣嘅嘢都即係有可能發生嘅，我哋接唔接種疫苗嘅都會有機會發生嘅。咁我哋即係喺個科學上嚟到做咧，就係當我哋會睇嗰個嘅背景嘅發病率或者係死亡率。然後同呢個嘅接受咗疫苗之後嘅人士嗰個嘅發病率或者死亡率，咁嚟到做嗰一個比較，咁如果係真係發覺係高咗嘅話咧，我哋當然一定要擔心啦咁樣。咁我諗呢個應該大家希望會大眾市民會知道啦。呢個第一樣嘢。 即係我想講清楚嘅就係，即係譬如係咪可以咁理解就係，譬如喺一啲安老院裏邊一啲老人家90歲以上接種咗，而後屘又過咗身嘅。 有陣時係可以理解成為本來一個自然嘅死亡率都有咁高咁去比較，先至知道究竟係咪疫苗造成，係咪咁嘅理解咧？ 係啦，冇錯，因為即係呢啲安老院裏面啊，都即係啲人士都好大年紀啦，亦都好多不同嘅病啦，咁當然佢哋亦都即係有機會係會過身啦，咁係啦。 是你刚才仲有第二点是吧、 啊、跟住第二点呢，我想最紧要的就是我想我哋即係好多时候我哋唔係淨係睇某一段嘅报道或者报告囉。咁我哋当我哋批咗呢一个嘅疫苗嘅使用之后呢，我哋都会要求呢复星啦，係会定时呢係交俾我哋佢哋嘅这个的疫苗的效用啊、效率啊，同埋这个的副作用的报告啊，我们都会参考即是世界各地已经用紧这个的疫苗的，又是刚才讲的效率同埋这个副作用的数目字啦。咁我们自己本地呢，我们都第一要要求复星呢是有一个的计划呢，是会怎样即时将所有在本地发生的同疫苗有機會有關係嘅副作用咧，係報告翻俾我哋。而我哋香港政府衞生署亦都係自己有一系列嘅系統咧，係去監察嘅。譬如包括接受咗疫苗嘅人士自己報翻上嚟啦，同打疫苗嘅醫生跟住如果佢發現到有嘢，報翻俾我哋啦。咁我哋亦都係會咧，係會組一個嘅團隊咧，係去專係做一個研究去睇究竟用咗呢啲疫苗某一啲嘅發病率係咪真係高咗啊，咁樣亦都會將呢啲發病率呢會即係本地同埋外地一齊去到分析咁樣。咁我諗希望即係香港大眾市民係知道整體嚟講每一個人我哋而家係講緊做呢個嘅疫苗嘅計劃都係好認真嘅對所有嘅數據都會好詳細咁睇，同埋即係唔係就咁樣今日接受咗個數據呢就算數，咁我哋將來一路都會繼續去睇嘅數據。 即呢啲就係頭先講嘅風險，因為呢因為就頭先都話啦，BioNTech似乎就好處大於風險啦。咁好處我相信大家市民可以理解，即係會增強呢個免疫嘅能力啦。但係風險具體少少，其實你哋考慮過係邊一類嘅風險啊？其實即係具體少少所謂嘅風險。 如果我哋而家現在已知嘅打完個疫苗嘅副作用咧，咁大部分咧都係喺個打針嗰個位置啦，可能會痛啊、紅啊、腫啊，咁同埋咧係會有機會會因為呢個疫苗都會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統係產生一啲嘅唔同嘅變化咁啊，可能會令到我哋會肌肉痛啊，或者係發燒咁樣。咁呢啲比較係常見，亦都係比較輕微嘅一啲嘅副作用嘅。咁比較嚴重嘅問題，咁當然剛剛頭先講死亡啦，咁或者一啲再嚴重嘅免疫嘅問題啦，譬如好似一啲自體嘅免疫病啦，呢個吉巴氏症啊咁樣啦。譬如話一啲嘅對嗰個嘅疫苗個敏感啊，嚴重嘅敏感會又係會令到身體會出問題嘅，咁我哋亦都一定會監察住咯。 咁剛才講到譬如喺挪威發生嘅死亡事件咧，其實都未有一個好具體嘅報告啦。咁可唔可以話其實嗰個風險都未係完全掌握到，尤其係對於一啲長者八十幾九十歲嘅嗰個風險未掌握到，係咪而家呢個情況下就推薦會唔會急咗少少咧？ 即係我又再重申咧，我哋其實頭先我哋主要個目標或者目的咧，係即係話呢一隻疫苗應唔應該喺香港緊急使用啦？咁即係當然個疫苗係跟住我哋喺邊一類嘅人士啊或者群組嗰度先用嘅話咧，我哋一定係會再睇清楚啲數據，然後會再呢個第二個委員會啦，去再講出嚟啦。 係咁嗱， 系，sorry， 咁有乜嘢情况之下话我哋唔打啦，唔可以再打啦？有冇啲咁嘅标准嘅？ 我谂我哋好难即系画一条线嘅，因为呢一个疫苗都好大机会有唔同嘅副作用，有啲轻啲，有啲重啲。头先讲，咁我亦都要将个副作用嗰个比率同呢个背景嘅比率系会计翻。 咁亦都個疫苗喺唔同嘅群組裏面咧，有唔同嘅可能嘅長遠嘅併發症啊，或者係死亡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年長嗰啲可以，如果80多歲嘅成兩成嘅人咧，有機會咧係即係染咗之後會死亡。咁我哋唔同嘅群組、唔同嘅副作用，我哋都會逐樣去睇咧，就好難會畫一條線去講話幾時咧就嗰個嘅疫苗就唔應該用啦咁樣。 嗱，咁另外仲有香港政府就即係已經買咗或者係訂購咗一啲疫苗，就係科興嗰只疫苗啦。咁喺土耳其啊，喺巴西開始就打緊啦。咁你哋嘅委員會有冇幾時有時間表會傾科興嗰只疫苗咧？ 我哋嗰個嘅程序咧，就係我哋唔會自己走去因為而家都有成五六十種嘅疫苗喺個全世界上面做緊研究，有好多種係真係用緊啦。我哋就唔會逐隻去自己走去睇嗰啲數據，因為嗰啲數據未必係最詳盡啊。我哋就會等嗰個嘅藥廠咧或者製造商咧申請香港做呢個嘅緊急使用，咁或者收到呢個申請書嘅話咧，我哋將佢所有嘅數據完完全全咁樣嚟到睇咯。因為我哋而家都只係喺個報紙度睇到，或者喺文獻度睇到啫嘛。佢遞俾你我哋嘅數據咧，係多於呢一啲嘅數目字嘅。 係，即係要等佢哋即係主動俾你哋先至，你哋嘅委員會先至去考慮嘅。 呢個委員會嘅工作就係咁啦。 嚇，咁如果咁睇嘅話，應該就係BioNTech 同埋復星嗰只疫苗就應該會最早喺香港即市面上開始打，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現在我們是第一隻的疫苗是申請緊急使用，那我們今天開會就第一隻去看它。 好好，唔該曬你，劉澤星，唔該曬。係，劉澤星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的召集人，剛才聽到就是今日疫苗專家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是全票通過，就認可在香港使用呢一隻 BioNTech 嘅疫苗咧嘅預防效果，就通過咗建議本港咧係可以使用嘅嚇。 似乎聽翻嗰個説法咧，就即係話可以用啦，但係邊個用或者幾時用就仲未有個定案啦。咁我相信呢個就其實都係市民反而係最擔心嘅，或者最關心嘅嘢就係咁邊個可以用咧？老人家似乎是即係個免疫力或者最容易中招的，但是不幸就是而家所知很多的死亡個案咧，譬如喺挪威嗰啲咧，亦都偏偏係老人家嗰個年齡群組比較似乎係嗰個。係 啊，咁喺挪威已經係呼籲緊一啲體弱嘅老人家咧，就唔好接種嗰只疫苗。咁其實咧就係因為之前嘅一啲試驗裏邊咧就冇同一啲咁高危嘅或者係咁年長嘅老人家去試驗嘅，咁而家真係打嘅時候就發現睇嚟有啲問題，因為有一啲嘅副作用，好似發燒啊、一啲想嘔啊等等咧，係可能會令到一啲體弱嘅人咧係會承受唔到，會死亡。 但係偏偏呢一類嘅人，可能就係最迫切需要接受疫苗嘅都唔定。咁所以點樣處理呢個就真係要睇下專家個意見係點樣。 係啦，因為仲有另外個專家小組決定咧，邊啲人應該即係邊啲年齡群組係應該打邊隻疫苗咧，都可能係由其他嘅專家決定啦。咁但係無論點啦，就係、是、BioNTech 嘅呢隻疫苗咧，嗰個效率咧嚇係有九成幾嘅，咁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嘅，大家都寄望可以因為佢咧而減輕個疫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再多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死亡，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63名确诊患者死亡。呢名86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本月3号因为发烧入住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疗，其后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病人情况持续恶化，今日离世。本港新增1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102宗，有55宗在临时检测中心发现，当中28宗在梁显利、流麻地社区检测中心或区内流动采样站发现，另外约有50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本地确诊个案中有42宗源头不明，其中20宗住在油尖旺区，包括10宗住在小区强制检测范围内。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新增七座在油尖旺區的大廈要納入強制檢測。本月四號至今的661宗本地個案中，有約160宗住在油麻地，其中120宗在強制檢測小區範圍，而且較多是南亞裔人士，絕大部分是尼泊爾人。柴灣豐華村曉豐閣有5個單位共10名住戶確診，其中13室佔了3個單位，有8名病人。當局擔心大廈有直向傳播，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場視察。袁國勇表示，曾經進入其中兩個有確診個案單位視察，發現座次曾經改動，通氣喉被切斷，擔心有垂直向下傳播，建議1213室以下的同座向單位住戶需要撤離。至於13到34樓的13室住戶，要先檢查喉管，並安排進行第二次檢測，暫時不必撤離。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一致通過向食衛局建議，緊急使用復星同 BioNTech 合作研發的疫苗，認為疫苗對公眾利益大於風險，預料疫苗下月抵港，屆時政府會安排具體接種計劃。對於挪威有長期病患長者接種疫苗後逝世，以色列有人接種後出現面癱，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說，會要求復星向挪威當局索取更多資料，需要時將建議食衛局叫停。被問到為何不等挪威當局的進一步數據，劉澤星說，委員會主要討論疫苗整體利弊，衛生署已經設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評估和審核每宗與疫苗有關的不良反應或者臨床情況，委員會由大學醫學院代表和醫管局專科醫生組成。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約18度。明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明日風勢增強。展望隨後兩三日雲量較多，同有幾陣雨。週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轉，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华润大厦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收费广场多车。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路道龍尾羅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去將軍澳九龍入口仲係多車嘅，龍尾喺麗港城。九龍路面方面呢，龍翔道去荃灣近住彩虹村段仍然係比較多車嘅，龍尾到觀塘道近住德寶花園。新界呢，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係較為多車，去上水粉嶺方向龍尾喺美林村。屯門公路就淨係新墟嗰段多車啦，咁而家去元朗方向，咁啊龍尾又排到去屯門大會堂附近。安全車速報告有東涌裕東路去九龍，咁啊至於晚間工程方面呢，早少少提大家啦。九龍灣嘅宏開道，咁啊今晚九點開始會有工程嘅，由今晚九點去到聽朝早上嘅六點鐘，宏開道來往方向近住常宜道至到常月道嗰段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啊！九龙湾嘅宏开道今晚九点开始会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过宏开道，要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啊！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善控制车辆系违法噶，可判监禁、罚款同埋停牌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喺油麻地咧，就划出咗一个小区强制检测。医学会传染病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 政府要有危机感咧，去睇下应唔应该定时定候喺旧区嗰度咧进行病毒筛检，那个门槛咧要 set 得低啲啦。譬如你有一户嘅时候咧。 可能就要强制检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自由风，自由风。最后半个钟头咧，我哋关心一下公务员宣誓嘅最新发展啦。咁公务员事务局咧，前几日就向各政策局同部门就发出咗通告啦。咁今年。去年7月1号之前受聘的公务员呢，是要宣誓或者是签署声明的，就是要签署声明或者宣誓呢，是拥护基本法啦，效忠特区政府啦。那具体那个字眼呢，就已经发晒给公务员的啦。咁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仅此声明，本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务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嗱，呢段説話咧就唔係個個要讀出嚟宣誓嘅，簽名就得噶啦。大部分人高級嗰啲先至要讀。咁但係嗱，剛才你聽到嗰、那個即係重要嘅地點咧，重要嘅位置就係咩叫擁護咧？嚇，咩叫盡忠職守咧？乜嘢叫做向特別行政區負責咧？咁跟住咧，仲有嚇呢份文件裏邊咧係俾曬全公務員噶啦。全体公务员都睇住咧，就仲有五页嘅解释嘅，吓呢五页嘅解释咧，都即系话咧，其实唔系话头先嗰段说话啦，而系要遵守后边嗰五页里边讲嘅嘢。咁当中咧，阿黄鹤鸣，你即系睇住呢啲有啲法律意味嘅文件咧，有啲乜嘢发现咧？有啲乜嘢特别之处咧？ 我发觉其实好多系比较含糊嘅。首先呢个咁嘅安排呢，以前我哋话公务员铁饭碗啦，铁饭碗意思就好稳阵。呢、这个咁嘅我叫做强行宣誓嘅安排，如果实施呢，呢个铁饭碗就变玻璃碗，咩意思呢？随时会爆㗎，即係唔知几时会烂。因为呢你唔知犯咗啲咩嘢呢，跟住如果有个同事或者有个市民佢唔满意，佢走去投诉你，大家知啦，而家呢个投诉文化好兴㗎嘛，法官都经常俾人举报。咁、我而家签咗张嘢，话宣誓拥护，咁到时候我得罪咗边个，跟住佢又投诉话我违反基本法，话我唔拥护，跟住去举报我，咁啊分分钟饭碗不保。嗱， 即就算到最后冇事都好，都可能已经烦咗你好耐啦。就算真系好爱国噶，吓好拥护基本法嘅，但系有人睇你唔顺眼咧，咁可能即时举报到你噶。 冇错，呢、這个嗰、那个。情形嗰個煩擾嗰個壓力係好大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呢個強行宣誓咁樣嘅安排咧，係間接地係助長咗呢個投訴文化，即係舉報文化。首先此其一，第二我見到具體有啲嘅條文亦都唔清晰，譬如話，如果你參與一啲活動係動搖政府嘅管治咧，咁啊都算唔盡忠職守。咁但係好簡單啦，咁遊行算唔算咧？大家記得19年嗰陣時100萬、200萬嘅遊行。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好直接係動搖咗政府嘅管治啦，大家都見到之後係林鄭都就嗰個修例嗰度有好多嘅回應。咁如果公務員下次仲可唔可以出席呢啲所謂反對政府嘅遊行呢？大家唔好唔記得呢，啱嗰個蒙面法呢，終審法庭講咗呢，遊行係唔可以戴口罩，唔可以戴面罩。換言之呢，如果公務員佢要出席呢啲反對政府嘅遊行呢，他一定會被人認到個樣子，如果他要守法不戴面罩，咁要認到個樣子，咁我會唔會又冒住，即係話俾人話我係反對政府出席遊行，咁變相即係剝奪政呢啲公務員嘅集會自由、遊行自由嘅咯喎。第二樣嘢見到就係佢亦都有提過咧，如果你接受一啲訪問或者向一啲傳媒講咗一啲嘢咧，係被認為不合適咧，亦都可能係會叫做違反嗰個職責。咁但系咩传媒呢？今日聂德权喺立法会都有讲，即系 反華傳媒， 反華傳媒咁點為之反華傳媒？冇一個法律定義噶嘛？可能我今日同呢個報紙講咗一個嘅訪問，第二日呢個報紙唔知點樣被定性為反華傳媒，喂咁我唔知噶喎，之前咁點算咧？咁呢啲係咪無形中叫公務員？哦，總之你咩嘢都唔好出聲啦，啊咩嘅意見咧，自己收埋喺心度知就得啦。咁變相咪又係剝奪取佢嘅言論自由、發表意見嘅自由咯。咁所以呢啲嘅規定咧，我覺得係正正衝住公務員嘅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甚至結社自由好明顯啦，啱呢個新北公務員工會都話要解散，呢個正正咪就係侵害咗佢哋呢啲嘅自由咯。 嗱，咁我哋聽下公務員各個工會又有啲咩睇法啦。電話裏邊咧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啊，梁酬庭你好。 誒你好， 係啊，咁啊，見到呢個宣誓好具體嘅文件啦，當中你覺得即係邊一啲範圍係你覺得好疑惑嘅咧？ 嗱，疑惑嘅地方嚟講咧，即係你將來工會嗰、那個即是上街啊那些行動呢真的要很小心的。 嗯。 是吧第二件事呢就是说你的言论啦特别是一些社交平台啦你都是要很小心啦因为不是你可能不是你的蓄意去做一件事可能呢有些同事啊转一些东西给你啊你啊一个唔过去睇都唔睇你就转出去嗰阵时候呢被人督灰的话呢你就中㗎啦。 但是见到个文件最后那里都讲到话就是你日常履行职务的过程可以表达意见的你不要令人误会你是代表政府去游行啦咁之类已经都没问题的那个文件里面都有这样的字眼。 这一样东西就由他去定就不是由你去定是不是我投即是我哋都舉個實例咯，我哋啊，如果我哋因為政府個加薪唔理想，我哋上街係咪遊行？好啦，跟住咧，全港嘅打工仔佢都響應啦，因為點解咧？公務員嚇個薪酬有咩依喐嗰陣時候咧，就影響到佢哋整體嗰個收入嘅，係嘛？同埋僱主嗰、那個嗰、那個調薪幅度嘅。咁佢哋又上去街遊行，咁喺遊行過程中嚟講，你有啲激烈嘅嘢，導致到咧社會問題出現，係嘛？咁你就上身嘅咯噃，因為你帶頭做呢樣嘢嘅噃。系嘛？咁但政府咧就冇话好清晰去界定呢一样嘢，系嘛？你嗰个条文第十三条、第十六条咧，其实系好清晰话俾你听，你要好小心嘅，系嘛？就算我第日啊，我要接受传媒嘅访问啊，我都要隔个啊，大佬，系咪？我唔知道对方嘅身份系咩嚟噶嘛，系咪？ 你譬如咁讲啦，会唔会再即系接受外国传媒嘅访问咧？会唔会咧？因为咁点解咁问咧？就系、是、今日就讲到话反华传媒就系其中一啲你哋唔应该接受佢访问，唔应该透过一啲反华传媒去表达意见啦。咁但系好多譬如中国外交部咧，之前都描述过好多外国美国嘅主流媒体系反华噶嘛。咁你会点做咧？ 喂，咁我好难去界定，因为相隔咁远，我都唔知佢系乜嘢嘅背景。佢总之话俾我听。我是美国乜新媒体嚟嘅我而家想问你一啲公务员嘅嘢。咁我哋通常嚟讲呢就即刻就係咪咪做个回应囉大家都佢係搵食啫佢都係想交功课啫嘛我哋咪同佢做囉係咪咁但做完之后个后果喂原来嗰间呢係反华机构死啦我点去界定呢除非你即係将嗰个 list 列出嚟俾我哋话俾我哋听。哪些媒體你不可以接受他訪問的 今天在立法會裏面其實有議員問過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的就是什麼叫做反華即或者什麼、這個、反華那個就是聶德權講跟著有議員問什麼叫反華呢他的講法就是說很清楚啦是吧即他沒有說沒有具體說有議員直接問他香港電台算不算他都是沒有答到的就說很清楚的整件事很清楚你就覺得不清楚了是吧 我哋梗係講得唔清楚，不過你問局長，局長好多時都模棱兩可啊！我哋所以成日都要求佢咧，喂，你講清楚啦呢啲嘢，特別嗱呢一個宣誓嘅文件出嚟之後咧，大佬幾多版紙啦係嘛？你叫我收到之後，我唔係好認識，我去問我上司都唔會了解嘅，因為大家同一時間去睇嗰份嘢，而且佢個。吸嗰個範圍啊，嗰個層面啊，未去到可能能夠解譯嚇裏邊嘅內文嘅呢啲咧，其實部門咧就一定係要開 briefing 嘅，即係話俗稱嘅演唱會，每個部門都要開，係嘛？你揾啲嚇高級嘅官員解讀翻俾啲同事聽，係咪呢份文件裏邊大家要留意邊一個地方，同埋乜嘢嘅底線你係唔可以碰觸到嘅，係咪？ 即係呢啲你一定要講俾廣大嘅同事聽，我哋而家涉及嘅係180,000公務員啦，唔係1,800人啦，大佬，係咪？ 咁但係你哋譬如你接觸到一啲嘅上司，佢哋都應該唔係咁清楚嘅喎，係咪咧？ 一定唔清楚啦，佢哋都仲要打電話嚟翻嚟工會問我哋啊。 哦， 喂，我點樣演繹啊？邊一條係點解法啊？啲夥計問我，我唔識答啊。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唔系专家，我都唔敢答你啊。 嗯， 衰咗时咩只镬上身噶？ 但系同时间似乎就四个礼拜内要签，亦都 系咯，要签噶咯。 你想唔想签都好似乎焗住要签，系嘛？ 所以有好多嘢我哋系解读唔到咯。好似有同事打电话嚟，系嘛？咁佢话俾我听，喂，我而家谂过度过啦，系嘛？我都系唔签啦，我走啦。 嗯， 吓、啊、咁。如果我要走的时候，我而家需要3个月个通知期，你而家俾4个星期我， 啊、 即系一横跨咗，仲有2个星期，咁我算我系乜嘢啊？ 即系你走都走唔切嘅，系咪啊？ 系咯， 系啊，你有你得两个选择嘅啫嘛，唔系你选择，系政府选择点样去吓、啊，即系惩处你啊？第一，佢、就系话 termination 啊嘛，解雇啊嘛、第二就系 force retirement 啊嘛，系咪？咁呢个点样定嘅咧？又系由管方去决定啊嘛，唔系你去决定啊嘛。佢因应你嘅理由嚟去决定你用咩方法吓惩处你啊嘛。 吓、 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好被动啊。根本就 你感觉上或者实际上会唔会觉得，其实因为呢个安排变咗多咗公务员提早退休，或者一啲后生公务员直情唔做啦，个流失会唔会因为严重咗？ 有个案喺度，有啲后生仔咪唔做咯。佢话咁复杂，我以前系想嚟做啊。但求個穩定係嘛？即係有啲可以嚇暢所欲言嘅，但係而家原來入政府唔可以講嘢嘅，係咪？一講嘢驚中招嘅，我不如唔撈啦。因為而家其實佢話俾我哋聽，你出面同出面嘅人工啲相約嘅啫嘛，福利又唔會好過人哋啦。咁、我隨時都走得，有公積金嚟嘅，係嘛？咁所以留唔到人咯，而家。 咁有冇啲公務員攞住外國護照或者外國居留權都有另一樣嘢擔心啊？佢哋又擔唔擔心呢樣嘢啦？政府就話冇影響啦，跟翻基本法啊嘛。 咁其實我又覺得係冇影響嘅呢樣嘢啊。就算影唔影響嚟，係對方個國家嘅問題，唔係香港啊嘛。 嗯， 係咪？即係香港就而家仲未有明文話唔准你嚇持有啊。咁根本上我睇到啦，你。在政府里面都很多外籍人士在这里啦、是不是他是专业来的嘛。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说、哎、你不得的你只有一个那但怎样回祖家第二是不是、第二样东西你是掰他那个专业的嘛。如果这些人走了的话、喂大佬你培训一个人很辛苦的。我举个例你请一个护士都死火啦是不是 ?4 年才培养多一个出来。是不是你即刻保不到仓的嘛这些。 那嗱嗱呢一样东西即是宣誓之后呢会不会发现即可能你哋做工会都做咗好耐啦，会唔会好多人都会好多公务员哇唔敢做工会都唔敢出嚟，唔敢夹个头出嚟、 事实有，我话俾你听，系咪？即系而家喺咁嘅环境底下，我哋睇到咧，你睇到新工会吓、解散就系其中一个、佢一个原因就系话冇人肯做，个领导层啊，你一个理事会噶嘛，个个都唔参与嘅话，你点样去组成啊？系嘛？所以呢个嚟讲，对佢嘅仕途系好大嘅冲突嚟噶，系嘛？即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将来我哋揾接班人都难上加难添啊！ 好，唔该晒你，唔该晒梁秀婷， 唔该晒 梁秀婷系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嘅总干事。咁我哋嗱电话里边，我哋再听另一个工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啊，冯全忠你好。 你好啊，欧生，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咁啊，公务员宣誓嘅一啲细则啦，咁见到好多业主见到啦，你哋睇到啲条文嘅时候有啲乜嘢，边方面你哋会最关注？ 多谢啊，主持人俾个机会我哋去发表。其实我哋自己觉得咧，即系要求公务员宣誓咧，其实我哋觉得系无可厚非嘅。不过当然我哋好清晰咧，明白到咧，因为呢件事其实系之前冇噶嘛，咁如果而家要。希望即係要有咁嘅要求嘅話咧，其實啲同事一定會係關心簽咗嘅後果啦，唔簽有啲咩結果啦，同埋我哋都聽到好多嘅聲音咧，就講關於究竟即係喺呢段期間會唔會除咗呢一份通告出咗之後，係咪有機會咧係面對面多啲嘅機會咧同部門接觸，或者同翻公務員事務局了解一下，究竟當中嘅條文有冇啲地方係可以更加清晰嘅咧？咁呢啲係我哋收到嘅。 咁但係而家就。出咗个文件叫你哋签噶咯，好似冇乜准备会再具体解释噶。 我自己睇咧就唔係咁嘅，因為第一，我諗我哋工會成立嘅目的好清晰啦，咁都係想將嗰啲會員嘅意見啦，向公務員事務局啊或者各個部門去表達啦。咁我自己睇咧，當然我亦都相信咧，公務員事務局啊要求啊要四個禮拜，可能亦都有佢嘅理由嘅，因為以我所知咧，喺舊年七月一號之後入職嘅朋友咧，新嘅同事咧，佢亦都係大概用一個月時間咧要求佢簽啦。咁但係因為可能喺現在話要為呢啲之前受聘嘅公務員，即係我哋啲舊同事啦嚇，要簽嘅時候咧，可能同事咧亦都真係唔排除咧係想多少少嘅時間嘅。不過我估咧呢一度咧係可以透過我哋即係同翻公務員事務局咧反映一下，究竟啊喺簽之餘，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有多啲嘅渠道，係讓呢一啲同事表達佢哋嘅關注啊，或者佢嘅擔心咧？咁我相信呢度其實只不過係希望呢件事做得更好啫嘛。我相信係應該要可以考慮 嘅。你覺得邊啲地方係不清晰，想政府多啲解釋？ 我自己睇咧，就如果你真係調翻轉頭問我咧，我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理解到有部分同事可能對於呢一度嗰啲條文咧，可能係有一啲疑慮。但你話問我哋自己工會究竟有冇乜嘢可以具體指出嘅咧？反而我哋就唔會話有啲乜嘢問題可以即係提俾大家聽咯。但我自己覺得咧，有一樣嘢可以即係同即係坊間啊或者社會上面咧，可能都關注一件事嘅，就話究竟工會啊喺簽署咗呢一份條文之後，究竟係咪會收窄咗個言論個空間啊？又或者同事佢自己本人都好啦嚇，究竟佢會唔會因為咁樣而佢講嘢要小心啲咧？咁樣我先講第一點啦，或者可能我哋作為工會都係即係有興趣噶啦。就我哋自己覺得咧，其實參加工會，其實就我哋有過去一段期間啦，都問過局長，親自問佢嘅，就話究竟會唔會受影響？佢同我哋直接講咗咧，工會其實佢清楚知道工會嘅天職咧，就係保障會員嘅權益啦，亦都有相關嘅基本法嘅條例保障。相關的會章也都講得很清楚，我們是會就住一啲權益啊、待遇嘅問題咧，同政府係唱反調嘅。咁我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係唔擔心，係因為咁樣咧會受到即係言論咧，又受到任何影響嘅。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係從嗰個會員嘅權益嗰度出發啫嘛。咁但係當然，頭先第二點啦，就係話作為一個個人啦，唔好講工會啦，公務員嘅同事啦，究竟佢簽咗之後，是不是会有些要留意的地方呢？我相信即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今天都讲得很清楚啦，他说嘛，如果市民用市民 的身份没问题的表达意见，但是如果公开宣示以一个公务员身份去表达呢，那就要考虑啦。那我们这一点即是我相信即是主要我们是看到这一样东西是即是值得即係去啲同事自己喺決定嘅時候啊，又或者喺簽咗之後，佢哋應該係有需要去理解嘅咯。 但係，譬如嗱，佢亦都有講過，如果你一啲活動出席係志在動搖政府管治咧，都唔得嘅，即係話挑動社會情緒反對政府。咁譬如你去一啲遊行，呢、這個遊行未必係關公務員事嘅，但係可能針對某一啲政府嘅政策變，好明顯啦。2019年嗰陣時修例一啲嘅遊行。咁呢啲遊行，你覺得公務員可唔可以繼續參與呢？ 嗱，我相信咧，從我嘅理解啊，即係我相信啊，主持人你哋係講緊第13點或者第16點嘅理解啦。咁喺佢呢邊講得好清楚嘅，佢話如果單單咧係就住政府某項政策啦，又或者其他嘅嘢提出反對咧，就唔會構成所謂動搖嘅。咁跟剛才咧，我嘅理解如果係冇錯嘅話，亦都講得清楚嘅，即係話如果嗰個人，各位同事，佢唔係用一個公務員嘅身份，而佢個人一個市民嘅身份嘅話咧，其實佢嗰個基本嘅權利咧係受基本法保障嘅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要重點在於乜嘢咧？就係、我諗其實都係一個好合理嘅推論啫，即係等於我哋打私人工。如果我哋話去反對個老闆公開反對，咁其實你都估到嗰個結果其實唔會係好好噶啦。咁調翻轉頭，而家你作為公務員就食得呢行飯嘅話，咁你亦都即係要遵從呢啲咁嘅要求咁解啫。咁當然你話係咪唔能夠講反對意見呢？其實佢已經答咗你啦。其實就係話，如果你有個市民嘅身份冇問題，但係如果有一個公務員嘅身份，你就要考慮究竟係咪有衝突啊嘛。咁所以我諗呢樣嘢的確係即係一個現實嚟嘅。隨住而家呢一個聲明嘅要求，好明顯就係話我哋啲公務員同事自己都要因為咁樣咧，要去考量日後呢一啲如果非以一個所謂即係市民嘅身份，要用宣稱話自己係公務員嘅話咧，你要諗清楚究竟係咪咁樣係恰當咯。 咁譬如话六四集会，咁你觉得以后公务员就算以个人身份去参加，系咪都系一个高危动作咧？ 我咧嗱就未必有呢一个理解能够答到你呢个问题，但系如果一般嘅条文咁样去睇咧，我相信咧参与系冇问题嘅。我相信好多新闻啦，以至到今日喺一啲公务员资助机构事务委员会，又或者局长表达咗一啲意见咧。其实呢是参与这些游行，或者当然啦，我要强调这些是不是一些合法的集会或者游行啦。如果你说不合法的，那么另当别论呢，可能负上刑责啦。但如果是合法的话，那这个基本法保障的权利呢，我相信不应该有什么质疑。 好好，唔该晒你，冯全忠，唔该晒， 唔该晒， 系好，多谢晒， 好多谢晒。冯全忠是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啊，吓咁。 不过我想都是，其实头先阿梁愁婷讲嘅嘅忧虑，我觉得系好实质嘅，就系、是、一般公务员可能未必话经常话接受传媒访问，即系我讲紧好多未必系话去到首长级啊，或者系处长级噶啦。但即使一般嘅官阶或者系我叫做中层或者中下层嘅公务员都好，佢都要受呢个声明所影响。咁但系佢哋日后可唔可以转载一啲嘅新闻，而呢啲新闻嗰个报道系同政府系唱反调嘅，仲可唔可以随便 forward 出去呢？或者头先刚才讲啦，游行呢啲仲得唔得呢？咁其实只要佢有一刹那要去谂，有个恐惧，可能有危险，咁不如唔好去啦，不如唔好 forward 呢个新闻，其实已经系窒碍咗佢呢个言论自由同集会自由，其实对。对呢个人，对一个公务员的人权已经是一个影响嚟嘅，我觉得。 哦，咁另外咧就系、是、刚才都提到第十六条咧，有一段文字咧，其实都好似几辣咁啊，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啦？就系、是、佢就话公务员如果表达个人言论嘅时候，忽略佢表达嘅媒介、渠道、方式、对象系咪合适，而导致社会人士将呢啲言论同表达者嘅公务员身份关联起嚟，导致他人觉得或者怀疑佢哋喺执行职务时可能会有偏袒。或者令人對該名人員所屬部門或者職系，以至整個公務員團隊所持的原則信念產生質疑啦，咁都係咧就係冇盡忠職守嚇，有衝突。咁啊，當中呢段説話好長啦，但係我見到咧就係有幾段有幾句字眼咧，就係導致一啲社會人士將呢啲言論連起嚟，又冇講乜嘢人喎，係社會人士。咁另外就話導致他人覺得，即係導致其他人覺得或者懷疑，就已經。是有可能咧，系即系一个不尽忠职守的理由，即系话其实个门槛好低嘅。 系啊，应该话咧，你有可以无穷无尽嘅演绎空间嘅。 嗯， 即系只要某一个人觉得你咁样去同呢个传媒讲，就有偏私嘅感观感啦。 嗯， 佢就可以投诉你啦。 嗯， 咁头先讲啦，其实就算最尾假设投诉不成立都好啦。 嗯， 但系。嗰、那個受被投訴嘅公務員，佢經歷嗰個可能段以月計甚至年計受調查嘅過程，已經係一個煎熬嚟噶啦嘛。 嗯。 啊，咁呢樣嘢係彌補唔到嘅。咁佢可能真係喺工作唔小心得罪某一個朋友、某一個市民，被人咁樣投訴，咁佢咪無端端招惹呢個麻煩咯。 同埋呢個麻煩有個後果就係成份工冇咗。 咁 亦都影響好多人嘅生活，呢個代價又可以好大啦。 冇錯，呢、這個就係頭先，所以阿梁財政都講，其實我亦都預計到，如果呢個咁嘅強行宣誓嘅措施推出咧，好難會吸引到一啲有質素嘅人咧進身呢個公務員團體咯。因為好正頭先都講啦，其實而家公務員嘅待遇薪酬亦都未必比私人市場話咁優勢嚇，仲要再加上呢啲可能剝奪我好多自由嘅嘢，咁可能唔做好過做。 啊，剩翻四。